西楼，西月前定情相守，莫让月儿流走。似这般良辰美景，似这般你的愁梦，但愿花长好，月长圆，人长久。长久。